北京时间22点整。 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错。 嗨，大家好，我是王希，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关注我的新专辑《重游往昔》，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亲爱的，亲密的爱，谢谢你真诚的。 欢迎来到宝来来宝时间，今天关注全新一代宝来安全之宝。衣橱安全，百折不挠的躯体，全新一代宝来采用热成型钢打造，每平方厘米能承受10000公斤的压力而不变形，不怕意外，给你支撑。二重安全 MKB 多次碰撞预防系统，全方位电子式六安全气囊，响应灵敏，20到30毫秒便能开启气囊和预警前排安全带，保护意外中的你。三重安全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城市紧急制动系统，最大的安全就是防范危险，杜绝隐患。四重安全，前后配备8探头泊车辅助倒车雷达，实时监测和感应倒车时盲区内的障碍物，进退更自如，心安更安全。五重安全 ，LED 大灯尾灯日间行车灯，辅以弯道照明辅助系统，不光视野更明亮，还有考虑弯角那一点点的黑暗，无死角，天安全。六重安全，无钥匙进入配合第5代智能防盗系统，靠近车门便能自动解锁，看似简单，但却有更严密的无线频率识别技术，安全不操心。总之呢，安全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牵挂。最后融为一句话，全新一代宝来，全身是宝，只为车主，我们的心头宝。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颜值超凡的全新一代宝来提醒您，今天有喊红包活动哟。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准备好了吗？今天的红包口令是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享前行。再说一次，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享前行。感谢一汽大众全新一代宝来对于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享前行。对了亲，提示你，全新一代宝来送出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哦，多喊多得，一次喊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哦。好，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喽。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车坛一周秀，我是何儿。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嗯，今天我们周五啊，马上要放假了。那在周五这个快要放假的时候，我们谈点儿。 放什么假？ 正常的事。 放什么假？什么放？ 周六周日啊，双休啊！你不放假，人家放假呀。 你不说是周末呀？啊， 周 末周末愉快。嗯， 对，我们来那个看一下车坛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吧。低速的电动车，产业呼吁国标尽快出台。 呼，我都呼了多长时间了？ 来来来来，你给大家呼一下。 对， 哎，不，北京这应该是比较一刀切的，是吧？现在不光不让卖了， 应该是政策上的一个禁止 调整， 禁止 也 不让卖， 不是也不让卖了，也不让上道了。 嗯、 关键是我真危险， 对，总出事儿。 这东西北京其实还好，因为我们这个首都嘛，它毕竟还是要有些政策支持的。 嗯， 如果到大家要到山东、河南、河北去其他的这个城市去看一下的话，这个低速电动车真的是无孔不入吧？ 但是我跟你说啊，有这个低速电动车，你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也有些好处。我最近也总看到新闻，有一些这个流量的小明星啊，也会坐这种低速的电动车，比如说录音棚啊，或者是很多这个逛街的地方，它可能交通没那么发达，或者你打车打不到的时候， 哎、 其实它还是挺解这个。 但你，我跟你说，明天要出一条新闻，某小明星因打低速电动车被车撞死，或者是什么？ 哦，对，也是一个事儿。 知道为什么吗？ 我的意思是说呢，你这个低速的电动车，你该治理，你要治理。但是相关的，你怎么去解决？说你打车打不到的这些交通的其他的问题啊、也要实时的跟上。这是一个连锁的反应。 我觉得它危险在哪儿呢？就这小车吧，其实它不慢， 嗯， 但是它也不快。 嗯， 关键它还没声 儿。为什么叫低速电动车呢？它卡在快和慢之间，快吧，它也上不了机动车道。 嗯， 慢呢，它又比普通的这种自行车还要快。所以说，你让它走非机动车道吧，它不愿意走，因为自行车比它慢啊，它想超车怎么办？ 嗯、 非机动车道还窄，过不去。然后你要都说得上机动车道吧，两件事卡着它。一件事，你进不进状啊？你速度你上不来，你耽误后边是开车呀。 嗯， 所以说它的存在是相对来说尴尬的一件事。 是， 嗯， 因为在不同的省份对低速电动车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对， 你比如说在郑州， 嗯， 这个当地的交管部门对低速电动车的认定为机动车，就必须要上牌才能够上路。 嗯， 啊，也行啊。 但是呢，当地的你像消费者呢，他又买了这个低速电动车之后呢，他去上牌，他在去车辆的管理部门后得知，你上牌要必须依照这个国家工信部发布的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的公告，只有在这公告范畴之内，你才能够取得这个机动车的牌照。 所以这又成了灰色地带。 他用的他买的这辆车又不在那个公告范围之内， 那不让销售，为什么他还能卖呢？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如何尽快管理出台这个国标， 嗯 啊， 管理这个 就跟那什么似的，就跟那个有些进口的那个车上的零件似的，进来之后可以没问题，装在车上就不行。 嗯，那道理差不多是这么理解。 然后你这人家是买车可方便了，哎呀买吧，好， 哎， 上牌照上不了。 就是生产的企业有的时候他真的是没有给你考虑到那么长远，他只是赚眼前的这一笔钱，我卖掉，哎，我赚钱就 OK 了。 生产企业你产你往全国哪儿销，哪儿让卖你往那儿卖，对吧？那像郑州这种地方你不让卖，你怎么还能开店呢？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你像刚刚老车说的，郑州是一个，山东也有，怎么也存在这一个问题。对， 山东 他是说让卖，但是呢就不让上牌，所以这就卡在一个我觉得是生产者跟监管制度当中的一个不衔接的这么一个灰色的地带。你到底这个电动车你的界定是什么，你的标准是什么？ 让卖不让上牌， 嗯， 然后不上牌那辆车怎么办？ 就是你的政策跟监管的，就是低速电动车一直在政策跟监管的这个边缘，它很有理 啊， 所以就很尴尬。 我买30台低速电动车，我放在那个我们家楼下小区里头跑竞赛是吗？是不是这意思？ 就是说我们卖，它允许你卖，但是在上牌的时候会遇到多种阻碍。 对， 其中有一种就是你这个不在我的这个公告范围之内，不属于这个上牌范畴，哎，这样的话他就不给你上牌。但是呢，你要说真上牌，可能别说政策了，大家都会觉得怪怪的。你那么个小东西，真的说取得了机动车牌照，真的上大马路了，那是真的是危险。第一的话，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开个车还有这种主被动安全配置， 嗯， 这车几乎什么都没有，就一个刹车， 还有个油门啊，电门， 电门，对，还有个转向灯，后视镜有没有的我都没注意过，所以这个东西一旦上车，上了路之后确实很危险。而且驾驶这部分车的人员多数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一些， 对， 他们其实主要穿梭于这个城市当中，负责什么呀？ 买菜。 这是买菜还好， 接孩子， 接孩子这事儿大。 对， 那 你说这要摔着 孩子，一旦撞的话， 撞到老人了， 可能车里面就是逃生都很难，因为那个东西其实特简单。为什么这个东西它火爆呢？一个车售价也就那么，不是很贵，可能也就2-3万，哎，就那样， 嗯， 就是它生产起来非常简单，电瓶一个框架安上就完，不需要那么高精端那个什么投入啊，厂房小作坊似的，就是刚才在说那几个省份，遍地都是。所以说这个东西真的是赶快呼吁，比如说我们在某些省份进行试点， 嗯， 或者说我国家只允许1-2个、几个厂子来生产，那出台一个合理的安全性规范， 嗯， 你造这个车必须要达到像我们这个机动车一样，要有什么这个安全这个标准，达到这些合理的之后，你再给予他去发放路牌，我觉得就 OK 了。 嗯，现在这个2016年10月，其实国务院这个工信部已经给了一些相关的政策的大方向了，比如说这个3个一批，就是升级一批、规范一批、淘汰一批。哦，我觉得在这个政策的一个监管的大方向之内，我们还要把这个细则再把它再细化一些、再量化一些，我觉得就更好了。 嗯，等吧。嗯，我觉得还是等吧。 还是呼吁哈，接着呼吁。嗯， 好，那这一段我们先说到这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 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下面咱们来说说这个玛莎拉蒂吧，好像在中国最近的表现啊，市场表现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在中国市场这它这个叫营销利润啊双暴跌。 这个新闻拿出来其实有两点跟大家说，一是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这是目前来说应该说美系品牌，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美系品牌应该混的不是特别好，比较让人担忧，这是一个点。再一个点，好像目前最近这几年一些豪华品牌在中国，我们只是看到的，不是，我们只是看到的它每年的财报都很好，在中国的销量都是占到了它整个集团的很大一部分比重，给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这种翻身的感觉。但是看到了玛莎拉蒂这条消息，让人觉得诶，它怎么还在中国市场表现的反而不如前两个、 哦、明白， 前年和还有去年那种表现。 而且它不是这个下降了一点点，它还是暴跌，降了蛮多的。 对，然后呢你看它是70%的这个原因是出现，70%的原因是出现在了中国市场。这个我觉得确实应该好好找一找玛莎拉蒂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这特别简单，有一件事儿，税吗？ 税因为是下调的呀。 这事儿这样的，我是经销商对吗？或者买车对吧？来问我， 我 你买车，我卖车，我经销商。 对啊，给我来辆老 Vanti 要顶配， 给我来老 Vanti 顶配。哎，姐，我跟你说啊。7月1号关税下调，现在25%关税，过7月1号之后提车降到15%，我一下给你省好几万块钱。 对对 对， 你等不？ 不等， 直接提。 我有钱。等。 那我跟你说， 等。 那他就是阻止那个降低那一档，明白吗？他就继续拉动这个正常的销量。但如果正常人的思维的话，我一下降10%的关税，我好几万块钱出去了，我干点什么不好？ 是， 所以说经销商会跟总部说，那我们这几个月先停止订车，等关税降稳了之后，我们都确定了，好，那我们就集体订单扔出去，抛回来，这样的话，就突然间上，我觉得第三季度可能玛莎拉蒂集团在中国的这个销量可能还要按这个之前比，还得那叫什么井喷呢？ 就是在这一部分订车人在等待的时候没提车呢， 这起码第二季度挤着这批人都跑到了第三季度去，然后再加上关税降低呢，第三季度会有一个集中的高峰。 明白。那为什么它在北美下降了22%，在欧洲和中东和非洲下滑了23%呢？那边也在下调关税吗？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可能除了你刚说那是一个原因，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是在中国嘛，70%是这样。但在欧美其他一些地方，我觉得玛莎拉蒂可能， 我没想美国那嘎达和欧洲还有非洲那嘎达咋回事。我觉得中国市场降的是没有道理的，而且降了那么多是更没有道理的。 而且这个品牌在目前在这几年在中国的受众接受还有喜好程度还是挺好的。 老安提应该卖的很好。 对，我现在就开始喜欢这个玛莎拉蒂了。 那为什么还是就是很疑惑啊？为什么在中国市场这个暴跌的那么 夸张？刚才红城的原因其实就主要的解释就是这个库存，经销商的库存导致的。 库存太高了， 是 吧？所以他也在这个2018年的预期利率预期上边也是开始往下调整了。 别着急，下个季度会应该会有反弹的。 还有，其实我觉得玛莎拉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么 SUV 现在出了一款，去年为什么？说销量高，因为玛莎拉蒂的那个拉弯器去年应该是正火的时候，今年是一个相对平稳。那包括总裁啊，跟吉伯利啊，其实，在华并没有那么强大的产品力。 对，是，当然是小众品牌。 捡回来呢，就是年头也多了，是吧？产品更新也不是那么强大了。 对。 而且现在你看，动辄就整高科技，这个配置什么呼哈什么都有， 还是贵了点。比如出个2.0T 的老问题，没准这个销量一下就能上了很多。 它能不能出 2.0T 我不知道，反正它是预计在2022年会出这个纯电的一些品牌，然后出这个插电混动的车型。 插电混啊，轻混啊，都上。 对， 我跟你讲啊，就是 FCA 就是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尤其是高端品牌部啊，他们对于车辆的底盘调教还有发动机的动力，这一东西是有一些坚持的。 对， 虽然上说 了， 虽然在阿尔法罗密欧 不也那样了吗？ 虽然在阿尔法罗密欧上，我们现在见到的 坚持 不是很多了。 对， 但是玛莎拉蒂品牌，他们对于就是说白了， 你冲着我玛莎拉蒂来的，我得给你辆超跑的东西。 哎呀，没有没有，我跟你说，来辆 2.0T 的老文铁入门价砍到60万以下，你看这车火不火？ 那就是说，你的意思，国人消费者现在还是要超跑的壳子，是吗？ 你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根据这个中国消费者的喜好来制定你的整个风格。我认为是这样。如果我是总裁的话，我就下这个命令，装个 2.0T 的，先试试水，火爆了，我们就开始往里大举进攻。 然后设计师告诉你，对不起，我 没换东西，我只是换吧，排量税下来了，这个什么税也下来了，动力呢还是 发动 还是可以。 发动机工程师说，对不起，先生，我做不了。 你下去，我赫尔上啊，就这么简单。 意大利人不这么做事儿，欧洲你炒一个人很贵的好吗？ 我再贵，我多卖几台车，我赚回来了。 你可以考虑把那个阿尔法罗密欧那几个姑娘就调过来。 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下一个了，开始说挖墙脚的事儿 了。哦，谁挖谁 啊？ 这件事儿我也听说了啊。 谁挖了谁？ 就是特斯拉呀。 特斯拉 这个触角很长啊。 对，挖了 已然挖到沃尔沃了。 工程师。 对 ，SC40 的设计师。 设计师。 啊，挖到了这个特斯拉。不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有何共通点？ 因为。这个 XC40 这车设计出来之后呢，屡获好评 啊， 获得了很多设计大奖， 欧洲得了很多 奖。特斯拉不差呀，他之前的。 然后呢，他就把这位叫英国设计师啊，叫伊恩·科特勒，给挖来了，给挖到了特斯拉旗下。他呢，现在要负责在洛杉矶的一个设计工作室的一个职位，然后呢，整个因为这个伊恩这个设计师呢，他这个受到了 XC40 啊，受到了很多汽车设计专家的一个赞扬。所以说这怎么说呢，那叫什么来着，正处于人生的巅峰啊，这个人怕 出名，猪怕壮，是吧，现在正壮且壮， 对对对，受到了特斯拉的青睐。 对，所以特斯拉这个预计哈，这个 Model Y 啊，什么特斯拉的皮卡呀，等等等等啊，都会由这个伊恩来参与外观设计。 我们说到这个时候，就马上能想到国内的一些车，不是都很多有些品牌爱把我的外观是那叫什么啊？乔治亚罗什么这个设计大师啊？ 哦、 这是 就冠一个名头是吧？ 哎，用以此来 噱头嘛？ 这个来说，我这车你看线条好看呀，这个优美啊，有着悠久的这种合作历史。 你们前一段时间那个、产品经理跟那个跟设计的，是跟设计是产品经理吧？产品经理跟那个软件工程师是吧？两个人打起来这事儿应该刷爆朋友圈了吧？我估计很多人都知道。 这不是挺正常的吗？ 你知道，我觉得做设计这方面吧，设计师是一方面，设计师有的时候是需要把那个，就是类似于产品经理这些人的思维状态能够合理表达出来。 这就像我们跟销售的关系一样， 他们确实拧在一起的时候是不多的。 这个需要一个非常恰如其分的合作，就像你看国内的很多车企，这设计出来那个东西就依然是，就跟这个然后突然间我就想到了，有一个不靠谱的产品经理上面给你提需求啊，我需要带一些科幻，我还要带一些大气，还要带一些阳刚，还要带一些妩媚，然后设计师想阳刚和妩媚怎么揉在一起， 设计师应该不理他。 哎，我花了 你进来 大价钱给你挖进来了， 拿大棒子在屋里等着你，我跟你聊聊什么叫阳刚， 再给你聊什么叫妩媚。 对， 就是我想说挖设计师这个是一方面，但是后期配合我们还是期待等产品出来之后再说。 那是肯定的。这个特斯拉预计会在2021年对那个 Model S 和 X 的外观有一些改动啊，我们也同时期待着吧。 你知道吗？我第一想法是什么？ 但不能说改动，说更新吧。可能会比较确切。 我第一想法是什么？就是沃尔沃 XC40 上面用了很多的方的这个设计，所以说我不知道在下一代的就是 Model 就或者是特斯拉其他车型会不会加这种见棱见角的，因为现在的特斯拉车型都是以圆弧形见。 对，流线型比较多。 觉得大方向不变，可能一些品质上要升级， 就加棱线呗，加折线呗， 内饰。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位工程师，在他之前还有一位是内饰设计师，也被挖过来了，也是沃尔沃，来自沃尔沃集团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他们对沃尔沃这两年的一个造型，包括内饰的设计，非常的认可，觉得有些灵感跟他们是相同。 那我跟你讲，那何止是认可呀、啊？这个是君子所见略同。我觉得沃尔沃换了这套设计之后，等于拯救了沃尔沃的整个产品。 所以说嘛，下手 啊， 下手！ 我看看姐妹车型领克吧，便宜。 好，我们这休息一下吧，一会儿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 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一汽大众吧，我觉得探歌这个风还没刮过呢， T-Rock 最近的活动还是很多的，然后这马上又说了这个一汽大众的第二款 SUV 将会在今年11月份，就广州车展前后呗上市。 对，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参加它的官方活动，是叫 Tayron 呢还是叫 Tayron 呢， 而且它没有确定的中文名字，现在 TAYRON。 对，这款车， 我觉得它可以模仿 T-Rock 的这个叫法，就直接叫 T-Ron 什么 T-Ron， 也有可能 这个车肯定中文名字有一个字可以确定了，就是 碳， 对，碳字辈 的。后面叫什么？目前还真不太清楚。 上汽大众叫途，一汽大众叫碳。 碳，因为它这一系列的车吧，还是以这个年轻的消费群体为主，所以是以一个探索发现呢创新这个造梦是一个概念去贯穿下来的。 今年呢，我就觉得大众的车系特别喜欢用这款黄色， 对，很是显眼啊。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 LED 的日间行车灯也是属于那种就跟探戈非常相近，有点方方正正那个矩形的这种灯的这个感觉啊。 它是也是走那个方块的， 它是有 线， 它是走了一个那个类似的造型， 对。 但是具体的 LED 日间行车灯是一字形，就一个横杠，啊，探戈是一个方块。 但是它都是用的这个就是整体的概念， 对对对， 都是一个长方的一个概念。 这个大众的这个套娃技术大家不用怀疑啊， 套娃技术， 其实所有车都源于一款车， 对， 慢慢大家 长得尤其内饰 都一样 啊，也会格外的相 像。这车说说这个车为什么定位到中型呢？因为它的车身尺寸在这摆着呢， 对， 就是4米6，四米五，4米59，接近4米6，轴距达到了2731毫米， 直接一部。 它其实就是比途观 L 稍微的小那么一点，对，差不多。所以说它是这种、 比途观 L 小、 对啊， 途观轴距2米8了， 对啊，对啊，小一点嘛，它现在是2米， 所以它中型， 对，中型。 但是这个车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它会搭载一个 2.0T 的高低功的发动机，然后会有四驱的这个系统，谍照上就是透露出来的照片哈、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我觉得一汽大众这两款 SUV 包括 T-Rock 都走四驱的风格，所以也可能跟这个东北企业有关啊，你知道 什么意思？ 东北企， 你知道人厂在长春吗？你知道出门一台两驱车出不了门，那个 SUV 的话，如果要是不配个四驱的话， 也很尴尬。 对的，确实略微显得你就不那么专业。 所以一汽大众在探戈上面怎么都是装了个风波犬。 它低配没有，它高配是风波犬。 但是有啊，很多小 也有是吗？ 不，我是说它有风波犬的这个配置。很多小型 SUV 现在已经放弃四驱了。 这理解，成本。 15万的 SUV 现在基本全放弃四驱了。 成本，你说我10万块钱我就买一个小 SUV， 但是加一个四驱，那一下就上去4万块钱啊！ 有低成本处理方案， 什么是？ 后轮给我装俩电机，打滑之后直接判断过后电轮驱动给我上去，这时候。我不是出去越野的老车，我四轮是需要在正常冰雪路面上脱困和防止打滑的。 但你不能说你这车就只卖东北了， 你这技术也花不少钱也得 没多少钱，你看前面那低速电动车不就加电机不就走了吗？很费劲吗？ 你能不能不把咱们这个跟这低速电动车你经过大众同意了吗？ 我开个玩笑啊， 但你得看啊， 跟大众没关系啊。 怎么说，这个一汽大众首款的 SUV 这探戈刚出来，马上接着第二款又紧随其后，就是他们 今年产品大年， 而且他们会在 SUV 的市场上今年是一个发力的年。 我不，广州车展不能上吧，太快了。 11月差不多，我觉得就是那前后，我有非常有可能他就在广州车展的时候上。 对， 所以我们期待一下，但是我觉得如果价钱能够低一点可能会更好。 出来再说吧。好，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多很脆弱。